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，永远不会再重来。 近来呢，我们经常会看到有过劳死、猝死的新闻。你会发现很多人熬夜努力，痴痴地相信着没有经历通宵的奋斗不是人生，以见过凌晨四点的公司为荣。数据显示说，白领阶层当中工作时间超过八小时的高达60%，十小时以上的占25%，超过12小时的占15%。而他们的每周平均锻炼时间不超过3个小时。我们工作都很拼，但是会好好照顾自己的却没有几个。不吃早饭，没时间就啃个面包，外卖方便面是首选。但工作努力和照顾自己是不完全冲突的，算起来坚持这一些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。坚持到点就吃饭，每天锻炼身体，要相信早上的粥比晚上的酒要好喝。身体不行是走不到最后的，还是要重视才可以。就从明天开始改变好吗？ 少人，你不懂我伤有多深。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，劝你别做痴心人。多情暂且保留几分，不喜欢孤独，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，这分明是一种痛苦。在人多时候最沉默，笑容也寂寞，在万丈红尘中和找个人来我。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，泪开始坠落，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像一颗尘埃，还是会带给你伤害。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你的未来，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。

尽职能，你会不会把你曾带走的爱在告别前用微笑全归还。 这两天看了一篇微博，是回忆自己最穷的时候怎么过的，引起了网友的热议。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人生低谷，可能在童年，也可能在少年，也可能在青年时期，可能自己一个人默默的忍受，也可能有人陪你一起走过。当你走过这一段低潮回头再看的时候，可能会感慨万千吧。 抱歉，我的爱。